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质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51集。 七大帮会的人努力了很久，今天下午终于在别府大佬那里买到了二手攻略。他们认真看完，深深地觉得这两位大佬不是一般人，都起了结交的心思。更有人怀疑那个暗名师就是方景行，毕竟能把狮王拉到河边，技术肯定得过关。而王飞鸟几个人他们都熟，没这技术。 真是方队吗？我是他的粉。 你一边去。 我也是他的粉丝。 要真是方景行，好的是他的脾气好，不惹他就没事儿。坏的是可能不容易结交。 啊，那个十方俱灭也不是好接近的性格。 要不咱们弄一个帮会大联谊吧，如意的人肯来吗？ 试试呗。要知道自古拉近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联姻，实在不行帮主你就出卖色相。 滚蛋。 被惦记的人这时刚打完一个五人小本，现在练级最要紧，他们便马不停蹄地换了另一个本，走到半路发现有人跟踪，扫了一眼，没公布隐藏剧情的开启条件前有人跟着他们可以理解，但现在已经公布完，大部分人都去打剧情了，还跟着他们是几个意思？想来问攻略？他们没有理会，继续往前走。后面的五人小队正在进行激烈的讨论。 不行，咱们比他们低了五级。 队长的意思是试试这个封印师，又没让咱们一定打赢。 五级的等级差，你现在能试出来什么啊？ 怎么试不出来？就算他有点天赋被方队看上了，但你别忘了咱们是经过正规训练的，和野路子不是一个级别。 就是五级算什么，靠走位虐他。 你们跑去说 PK， 他能理你们吗？ 万一呢？ 其中的两个人不想再废话，说完就跑向了前面的那队人。他们是一家俱乐部的新人，狮王首杀那天被队长派了过来，仗着精力充沛，没黑没白的疯狂练级，终于把和封印师的等级差距缩短到了五级，勉强能打了。之所以这么着急，是因为新的转会窗口马上要开启，他们想在方队面前多刷刷脸。方队的俱乐部可是豪门中的豪门，他们做梦都想去，何况他们现在在这个俱乐部里不一定有打比赛的机会，如果能被方队看中那就好了，比如他们差了五级还能不落下风，甚至还能打赢封印师，这种高光时刻想一想就激动。二人便加快脚步拦住了封印师，剩余三个人不能干看着，紧随其后地跑了过来。 你们有事吗？ 最前面的两位新人，一个是战神，一个是刺客。 十方俱灭 PK 吧。 江晨看着他这个等级兴趣缺缺。 来送菜。 战神暗中翻白眼。 打吗？ 不打。 你不敢。 江队虽然是个不服就怼的个性，但也不耐烦应付智障，何况他今天和家人吃了顿饭，还认了大外甥，心情比较愉悦，便懒得和他们计较，往方景行的身上一指。 去跟他打，你能打掉他半血我就跟你打。 战神和刺客呆住，怎能如此的不要脸，竟让他们打方队？他们要是有打掉方队半血的本事，还用在这里站着吗？战神忍无可忍，直接开了仇杀，紧接着放出现阶段的大招，对着他就过去了。江晨连动都不动，拉着方景行的胳膊把人拽过来，往前一递用他挡枪。 方景行哭笑不得，知道他是真不愿意动手，便也开了仇杀，想着赶紧把这战神打死走人。这时却见对方踉跄了一下，战神完全没想到这封印师能这么损，吓了一跳，急忙半路收招，生怕一不小心对上方景行，结果一时手忙脚乱，再加上收招的惯性，扑通就拍在了他们面前。江晨低头看了一眼， 真菜。 战神气得鼻子都歪了， 我他妈今天跟你拼了。 他快速爬起来，见方景行还在面前挡着， 你有本事出来给我打，看看我到底菜不菜。 不用打了，单看刚才那一下我就知道你菜了。 我是不想伤及无辜，再说哪怕我菜我也比你强，至少我敢打，你连敢都不敢，还是不是爷们儿？ 把打字换了，你那是敢摔。 这小子是真吵，太招人稀罕了。 战神疯了，再次开仇杀，要绕过方景行去虐他。江晨这次没用方景行挡枪，而是迎着对方的技能往前走，躲开攻击的同时抬手两个封印符，一个封技能，一个封行动，战神立刻动不了了。几位星人只见他们擦肩而过，接着队友就被废了，压根没看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出的手，齐齐震惊。江晨头也不回地继续走， 菜就好好练。 他扫了一眼剩下几个人，星人们整齐地后退一大步，让开一条路。无论是性格因素还是目前这个局面，他们都不想惹他。方景行放慢了几步，和队友们微微拉开距离，看着处在一旁的刺客。俱乐部的刺客瞬间一惊， 不是 哪来 PK， 怎么不敢和我打？ 刺客无言以对，战神刚刚那个收招也是太此地无银三百两了， 好好训练，别再过来惹他。 刺客和旁边的三位星人安静如鸡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方景行没有多言，快步追上队友， 肯定不可能只是一家俱乐部的人转服了，应该还有。 运气不错，他们玩了一个下午都没有再遇见其他俱乐部的人。方景行陪着封印师回帮会的小湖挂机，刚琢磨要不要去群里问问，就见院子里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谢成岩上线了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